杀伤， 杀伤， 杀生， 杀生， 闪闪， 闪闪， 闪射， 闪射， 闪失， 闪失， 伤神， 伤神， 伤势， 伤势， 上升， 上升， 上市， 上市， 上税， 上税。